咁啊，第三咧就佢哋身心都俱佳，例如古今歷代以來都高僧大德，佢個外表固然係身披法服啊，咁啊完全係一個出家者之相。但是他的心亦都早已悟道啊，与道相应者，咁啊若身若心咧，都已经咧系出家。咁啊第四种咧就系身心都驱不出家。咁啊其中就咧有两种人，一种咧佢根本就好信佛，佢对于三宝啊好有信心，对于佛法嘅尊敬咧亦都好虔诚。曾经是皈依三宝，或者亦都受过五戒，可能亦都受过菩萨戒，可以说是信心坚固的。但是由于这个家庭的累赘，他这个身固然是未曾出家，但是他即使信佛信得很切，但你的心未悟道啊，咁呢个心就亦都未出家啦。咁所以若身若心咧就未出家，但系个信心咧好狠切，好信佛。咁啊呢一方面咧系指一般啊信佛嘅在家信徒而讲嘅，就论嘅身心都未出家。咁啊其次咧就系指呢个唔信佛嘅。咁啊既然佢都唔信佛啦，当然佢就冇出家。即使皈依三宝咧，佢都未曾做到啊，系全无信心啊，亦都难免咧系业障，所以若身若心咧，佢都冇出家，就等到佢根本就唔信佛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单系剃除须发，咁啊持戒修行，但系未曾咧悟道，只系咧。咁啊，剃除须发，披起件袈裟，受个三堂大戒啦。咁啊，名正言顺咧，外表系一个出家者之相。由于心未悟到，我哋就叫佢做出呢个两扇大门之家，即系离开自己呢个家庭。咁啊，在呢个丛林里边参看，与大众咧共住。咁啊，若是话断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。咁啊，超凡入圣啊，咁啊，再不来呢个三界中受呢个生死痛苦，咁我哋就叫佢咧出咗呢个三界之家。咁啊，若是话究竟完成佛道啦，咁认为出咗呢个九界之家，咁啊，现在话虽是咧，就未足之时，就柯南咧，佢个身。虽然是出了家，但是由此焦虑，那么就心未出家，亦可以说心未曾入道啊。因为柯南在家是王子骄而且贵，现在虽得出家，在家这个贵族习气未除，只有出家之名，就而无出家之实啊，属于新出家。而心未出家之一类，因此话左耳多闻啊，未得无漏。嗱，漏就系通因通果，烦恼就系为漏落之因啊。咁啊，生死咧就系堕落漏落嘅果报。咁若是话无漏咧，就系出世嘅正道啊，一得永得。即使经无量劫啊，永远都唔会漏失嘅，再不来呢个三界里边入父母胞胎，咁就叫做无漏。咁啊，现在柯南佢一向多闻、多知、多解，但系不肯真修啊，唔单话未曾得到呢个漏尽四果嘅柯罗汉。咁啊，连初果都未证啊，所以遇境逢缘，尽难免就为境所转啦。咁啊，若是佢真系能够证到初果，最起码初果啊，都得到呢个道共戒啊。 咁我正到初果得道共戒咧，咁啊照《金刚经》所讲啦，不入呢个速色声香味触法，名为叫做初果须堂。咁啊说明正到初果啦，呢个六根啊，即使源于六种尘境咧，但系佢纯粹系呢个现量境啊，唔被呢个六种尘境所转，咁啊佢就不入。咁啊，既然正初果得道共戒，唔被呢个六尘所转啦，咁啊，当然咧，佢就唔会啊为呢个魔僧伽女啊呢、這个邪咒之所摄持。咁啊，现在因为佢一向多闻，不常真修，所以四果阿罗汉固然未断啦，最起码最基本嘅初果亦未正，所以遇境逢遇就被呢个邪咒转咗去啦。咁啊，但系佛在世嘅时候咧，咁啊，当时从佛出家嘅，咁啊，好多咧精进修行啊，或者一夜之间就可以成道，或者三七日，或者四七日，或者七七日成道嘅亦有，或者一月半年。一再成道正无漏果嘅，亦都比比皆是啊！可惜我哋阿难呢出家到今时今日，在呢个灵验会上啊，已经有十二年，咁啊仍然呢在呢个凡夫位中，连初果都未证啦，所以话一向多闻啊，就未得无漏。咁啊，因为未得无漏，初果都未证，咁啊冇咗呢个道共戒，咁就不能接获娑婆罗咒，咁就违比左转啦，就力于游舍啦。咁啊，印度话佢哋娑婆伽罗啊，咁啊，中国话佢哋金头亦连喺度护法，此一个娑婆罗咒咧，就系由佢所传下噶。咁啊，魔僧伽女啊，佢呢个欲火烧心，佢欲得阿难为夫妻啊，所以用此个娑婆罗咒啊，咁啊摄阿难。咁啊，阿难由一向多闻而不思修，道力未全，未得无漏啊，咁啊一遇到呢个邪咒咧，咁就遇境逢缘，自己毫无主宰。就为呢个邪咒所转啊，咁啊力于呢个淫邪，咁啊指几句经文咧，就系阿难自己述证啊，所谓以往嘅苦恼，不当由不知，就真制所理啊，此就系解释。咁啊，点解唔能够接服呢个娑婆罗咒？咁啊，违比呢个邪咒转咗去啊，咁啊自己堕于呢个淫室咧，就因为咧唔知得啊，呢个真如实际之所伪啊，咁啊即系咧唔知得啊，呢真如实际嘅本性。咁啊，若是话能够真系知得呢个真如实际所伪啊，咁啊就开悟啦，咁啊正正果啊。已经心光朗化啦，咁啊又点会啊系话被邪咒所转而力依淫邪呢？咁啊现今阿难因为一向多闻不思不修，所以不知真如实际所伪啊，系一个道地嘅凡夫，心光未化啦，因此至遇境逢缘。为俾呢个愚痴黑暗嘅邪咒所转，若果唔系佛大慈大悲啊，所谓神州富师、文殊菩萨齐齐鼓励啊，咁啊从此就不能自出啊，早已堕落。咁啊，此就系俗成啦。咁啊，被惑之由啊，就因为咧不知。这个真如实际所伪，我说当由不知真际所伪，那么唯愿世尊就开示我等，奢摩陀罗 始就是正式呢请佛开始这个修行之路。那么阿难既然智慧多闻，不能勉励摩登其难，那么从此以后就应该发奋去修行，力求解脱，咁先至系一个有志向嘅人。所以阿难在佛七番破妄想、非是真心之后啊，咁啊现在咧就求佛开示，咁啊请佛世尊大慈大悲，哀怜嘅悯念啊，开示我等呢个初发心者，呢个妙车摩诃罗。咁啊，若是话如果既然误堕人生，为呢个邪缘所转啊，咁啊仍不以为耻，仍不肯啊从文思修啊，咁啊一堕永堕啦，咁啊属于一个冇志向嘅人啊，咁啊边有面目见人呢？所以在此呢，佛呢就好恳切咁样开示阿难呢个修行之路啊，而阿难亦都好恳切咁啦，请佛慈悲开示呢佢呢个修行之路。那车摩托中国话佢嘅指啊，就系指识一切妄缘，又逐啲拖下手呢修禅定功夫啊。第一步就是念念回光返照，只识一切的妄念，就明知为他的主。但是阿难呢从舍文啊，亦从人质归来，他就请佛开示方圆得胜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王的妙三观门，就不是说单单独独请佛呢开示啊这个车摩托的旨。咁但是文中现今所讲呢，单是这个车摩托的旨观啊，咁似乎呢就单请一观，于理不合，亦都接不上啊阿难上文所请呢是个妙三观，所以始终这个文呢就是可能简略啊，咁啊，或者呢，亦都可以说一心三观，即是话车摩托啊，虽然系指，但系呢，圆融三观里边啊，个于一呢系即三嘅，单系呢个车摩托嘅指观之中啊，就系圆融具足，同埋有啲假观，有呢个中道观啊，所谓一空地一切空啊，假与中呢。都涉在其中，不然的话何以佛呢又向下加他，为以衰强记大益多闻，于车摩托微物观照啊，心犹未了。咁啊，既然下文啊，咁啊佛，咁啊责阿难多闻对于呢个车摩托微物观照嘅三观啊，都心犹未了啦。咁啊，就接啊，阿难所请呢系妙三观门。咁啊，既然前后请嘅、答嘅、责罚嘅都系妙三观门，所以此处即使系单系文字上嘅简略，只系说呢个车摩托，但系呢个圆融三观呢，就应该系举一即三啊。咁啊，包括咁啊，有一假观，包括。有中道观啊，咁啊就三观圆融，咁可以接上阿难所请啊，亦都接下文啊佛呢所怪责阿难，咁啊亦都接下文佛所开示呢都系圆融三观嘅道理。那路就系修行呢个妙车摩托啊所经历嘅位置。咁啊，即系咧第八卷文中啊，从干慰地而历十进十十行十回向，暖顶忍世第一四加行十地等觉，一共咧系有56位，都系根菩提路啊。所以车摩托圆融三观属于行啊， 咁啊，五十六位所经历嘅呢，就属于路，即系话五十六位系呢个车魔圆融三观啊所行之路，不令诸显系死微类车。咁啊，《涅槃经》里边讲啊，就系一显系。咁啊，中国话佢嘅信不具啊，佢冇信心。咁啊，呢个信心咧一点都唔具足。咁啊，佢就信不具，即系唔信因果。咁就无惭就无愧啊。咁啊，佢就信不具。咁啊，译名咧叫做断善根人啊。咁啊，《灵渠经》里边讲嗰个剪提者就焚烧一切善根啊，咁当然属于咧断晒呢个善根啦。咁啊，微类车咧，古德咧亦为佢就恶见啊。咁啊，亦有人说咧，佢就癫邪不正见人。咁啊，若要话两种道理合埋嚟讲咧。咁啊，正是咧以本经嘅意思咧，好吻合噶。就系话呢个一显系，佢呢个知见不正啊，唔系偏见，就系、是、邪见。咁啊，呢个见解不正啦，佢甚至啊，以呢个偏见、邪见呢、这个不正见啊，放法放法，脱无因果啊，系属于啊。最严重嘅恶见啊，咁啊，所以古德亦为恶见啊，咁啊，亦都视为叫做癫邪不正见人。咁啊，匪者咧就系伪也，系坏也，意思即系话安民一向多民，就未全道力啊。咁啊，当由不知真如实际之所伪啦。咁啊，就被呢个邪咒所摄。咁啊，为彼所转啊，就力于淫邪。咁啊，原来我请佛开示，点样修行呢个妙三观之路啊？咁啊，若是有佛大慈悲，咁啊，开示我等，咁啊，妙车摩陀呢个圆融三观，共所力嘅维持之路，咁就唔单我阿难个人啦。由是聪文思修入三摩地离妄净真，乃至到法会大众，咁啊亦都得到实益。即使啊呢个一点提会，乃至到呢个边见邪见之人，亦都可以从此闻佛今日个开示，可以改邪归正啊！念恶生善，而恶见咧系自毁，令到得入呢个佛智之见，咁就叫做令诸显系啊，就死微类车。佢作自语曰：就五体投地及诸大众，听学调处，因闻是悔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亦都系经家聚义啊，系接续经典嘅人咧，系叙述。咁啊，当时咧，大众敬佛嘅仪式，咁啊，亦都叙述咧，当时啊，大众咁啊，渴望佛啊，开示妙理啊，嗰种嘅心情。佢话作自语语就五体投地。咁啊，安说咗正文一番说话之后，咁佢就五体投地啊，就包括头、两个手、两只脚。咁啊，五体咧个头响呢个地下之中啊，咁嚟到整礼法系属于咧七礼之中啊，叫做恭敬礼。不及诸大众听学调处听。就是听悟佛的道德，喝就是喝养佛所说的道理啊。咁啊，调处者咧，即系调手仰望，就是话大众啊，咁啊想闻佛啊，开始嗰种嘅心情啊，好似颈渴想水饮啊， 好似嗰啲雀仔啊，刚刚出世啊，咁啊佢个妈去外边揾食啊嘛，揾嘢翻嚟喂佢啊，咁啊佢阿妈离开咧，我哋雀仔成日喺个斗处卧高个头啊，吱吱啾啾，咁啊希望佢个阿妈咧，咁啊早啲翻嚟咧，抱住佢俾佢食，系同样嘅心情。定阴文是父啊，阴者见也，咁啊知道佛咧。将要为我等开示呢个慈悲嘅教诲，所以我哋静心静听啊，绝对唔系咧所谓漫不经意咧咁嘅听闻。继而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其光仿如八千人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。佢如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，佛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，就合掌成譬。咁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正是日本不离一心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哋如来开示。咁啊，上一科就是当机申请，咁啊所请嘅咧就属于如来嘅慈悲教化啦。咁啊现在此一科如来开示咧，就系说明我哋个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咁啊因为阿难提请啦，所以就为阿难以共呢个法会大众啊，咁啊亦都包括未来众生，咁啊为佢哋咧开示。所谓妙车摩托三摩禅罗这个妙三观门的道理，意思即是说你想修持个妙三观门，那么先呢要悟到这个真妄二本，何者叫做真本，何者叫做妄本，你这个真妄二本明白了，那么舍妄本而依这个真本修行，咁啊，生死可了，就菩提先至可以成就。所以向下有一段经文所讲嘅，就系唔超出啊呢个生死涅槃两种根本嘅道理。咁啊，此一科就分为两科啊，第一科嘅碎表真常，第二科嘅就正是二本。咁而第一科嘅就碎表真常，就系唔通啊。咁啊，佛咧从佢呢个面门放光，咁啊，圆通总吉祥瑞相啊，系呢个难得稀有之事。咁啊，若叫话表法咧，就系以此啊表示呢个常住真心、圣净明体，以离根者睹瑞相，便明心见性啊。但系为呢个顿根未了者咧，先至有下问。嘅详细开示，各位以时世尊就系正当阿难，咁啊请佛开示已经之时，咁啊世尊咧就佛个家号啊系十号最后之一号，叫做十家独尊号，咁名世尊。不同其面门系放种种光，咁啊佛面咧就如同屋之门，嗱咁啊两眼。两耳、两鼻同埋个嘴啊，都系响呢个面上嘅，所以面咧就如同个门啊。咁啊，现在佛在此门放光，所放之光有金、银、琉璃、七宝，种种嘅颜色唔同，所以叫做放种种光。嗱，咁啊，光咧就系有两种啊，嗱，咁啊，一种。是叫做三光，就即是一切种子。咁啊，世间、出世间乃至尽法界嘅治理啊，咁一切种子心光啊，都无不间接其底源啊，都无不洞察其边际，咁啊叫做心光。咁啊，第二就是身光啊。身光有两种，一种是常光，咁啊各有不同。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常光咧，只系照一像， 咁咪有一佛啊嘅常光照百樣，係有佛呢嘅常光千丈萬丈，或者照一四天下，或者照啊小天世界、中天世界、大千世界，或者有佛嘅常光照無量世界。咁而從阿弥陀经啊，咁啊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。嗱，咁啊此次有个问题，我哋平常讲话佛嘅道堂啦，咁啊点解佛光啊，咁啊有如是个唔同咧？呢啲由于众生嘅真正唔同，所以佛常光善亦有唔同。咁啊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佢生在呢个娑婆世界啊，属于呢个五族恶世嘅位好，身量细小，所以常光亦少啊。咁阿弥陀佛自生净土，佛身量大，所以常光亦都大。呢啲完全佛呢应机不同，自然有大小，就绝对唔系佛自己本身啦。呢个常光系有如是嘅大小之别。咁第二就放光啦，咁啊佛放光就冇一定啊，或者从眉间放光，或者足指放光啊，或者空前万字放光，或者面门放光，咁啊所放之光啊，或照一世界、多世界乃至无量世界。咁现在话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就其光放耀啊，就如八千人。咁啊，佛从面门所放之光啊，咁啊极其炽盛。嗱，我哋一个太阳，啲光辉都已经好大啊，何况啊八千人咧？咁佢呢个光辉啊，就更加炽盛无比。咁就叫做咧，其光系广到啊如八千日咁大。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嗱六种震动咧，就是属于啊震、敲、击、动、起、涌。嗱，震就属于音声啊，动就属于呢个形象。咁啊，六种震动咧，咁啊，其中震、敲、击、动、起、涌。震就是微微咁一响，敲咧就好似狮子猛兽大叫啊，咁啊击咧似两山相撞。咁啊，音声就大好多啦。咁啊，动就系微微而动啊，起咧就系平地忽然生起，涌咧就系从地涌高而千万丈。咁明白叫做六种震动。现在佛放光，普佛世界色皆周遍啊，都六种震动。就显示佛威德殊胜，但如是十方未曾国土，就一而开现啊！咁啊，平常十方虽然有国土，咁啊大众不便，现在佛光普照过，咁啊十方未曾国土一而开现啊！咁啊大众都皆见，个佛之威神。就令诸世界就合成一界，咁啊平常嘅世界咁啊各有界限不同，现在佛以威德神力故，就令诸世界合成一界。佢话其世界中，就一切诸大菩萨皆是本国，就合掌成听啦。就话十方微尘世界之中，有好多个大菩萨。咁啊，各国都住在自己个本国，合起个手掌，咁啊，承受佛嘅慈悲法旨啊，以共听佛开示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结集经典者啦，系叙述佛啊当时放光啊嗰种嘅情形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以佛法嚟嘅表示咧。即是通常讲所谓表化啦，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那面门就是为六根种在之处啊。 咁啊，亦係咧所謂背向重分之所，即係背同埋前面咧中間咧咁一條分界線都係在於咧呢個面門。咁啊，佛在此呢個面門放光，目的就係要令一切個苦惱眾生啊，以背塵合覺。就因為眾生一向背覺合塵，咁啊起諸妄想，自上文七生所計啊，都全是係虛妄。啊，咁啊若佛十方諸佛啊背塵合覺，所以能夠妙契真常啊，六根都是妙真如心，所以佛呢就從呢個面門啊放光。嗱，咁有上文佛嘅七番破網，咁啊一切網心破盡啊，一切死根本破盡，咁啊恐怕有一類啊佛邊見斷見之流。以為呢個妄心都破盡啦，咁岂不是無心？咁就變成啊斷滅啦喎。咁啊無心啊點樣修行呢？所以佛現在始終佢從其面門放種種光，就表示破妄之後啊，唔係斷滅啊，妄心破盡，我哋呢個真正得以顯現。咁你依此呢个真正而修啊，就名为佢哋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先就可以完成啦不生不灭嘅菩提佛果。所以唔单话唔系断灭，而且仲大用全章啊！咁啊又前七番破网，咁啊实实在在嘅目的呢，就系显真啊！因为网不破，真正不能显露，但是当机未悟，所以教成妄知。咁因此佛在此中所谓突出手眼啊，首先系放光现在，令佢开悟，系以表吉祥。咁啊有放光，就表示直而能常照啊。就把呢个常住根心和盘托出，使法利大众当下领悟，所谓力根者，咁啊一超直入如来地啊！若是顿根者咧，咁啊随问就随修啊，随修就随证。个奇光广耀，就如八千人。咁就表示佛嘅智慧呢係无量无边，所谓照万化都而无为。不过我哋要明白，咁呢个佛智慧光呢，就唔係话佛个人啊所独有，我哋一切众生啊，咁亦都本来具足，只不过唔系之故啊，咁非失自失。咁啊，若是话从今以后啊，咁啊老实去修行咧，咁啊开悟啦，咁啊亦同佛一样头头是道啊。所以我哋嘅老祖宗咪就系临济圆寂禅师啦。咁啊常常开示嗰啲学人啊，佢话汝等诸人，你哋知唔知啊？知得乜啊？佢话有一个无畏真人啊，在你诸人嘅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！佢话若是诸人未曾亲自证得者，你看看看，好地参参参。咁啊，可见我哋临济老人呢，佢自己固然深得到宗嘅三昧啊，咁啊亦都以此妙法呢，咁啊要我哋参参。咁啊，既然六根门头有个无畏真人放光动地啊，咁啊同始终佛啊，咁啊同其面门放种种光冇唔同，因为面门就包括六根啊嘛，面门系咪六根总在之处啊？咁啊，现在佛从呢个六根总在之处嘅面门嚟到放光， 咁啊，表字咧就系、是、对称而合国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临济祖师咁啊，劝佢啲学人，教佢嗰啲来参学嘅人啊，你要好啲看看看，好啲参参参啊！你个根门头之中就有一个无畏真人啊，放光动地，你好啲迎取一下，当下即时。咁啊，普佛世界就六种震动。咁啊，普佛世界六种嘅震动啦，就表示呢个六种啊妄想色身将要破啦。所以话警尘迷都已令过啊。如是十方离尘国土一时开灭，咁就表示众生迷之时，非障碍的而成障碍啊。诸佛悟故，本为一心，头头显现，都系法法全彰啊！好似十方微尘国土咧，一时开现一样。个佛之威神就令诸世界合成一界，就表示迷之时，咁啊非义就成义啊！有六道众生轮转不同。若是话我哋开悟啊，唔得自己本有个真性啊！何来同义呢？说同说义都是多余的。他说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是本国，既然他都未有来，他就是住在他本国，那么问佛说法，既然就住在本国，根本就未有动动到，那么表示这个不动法。咁啊，合掌成庆啦，咁就表示咧就妙谛真常啊。咁所以以上一段经文咧，咁啊从外表嚟睇就系佛咧放光现罪。咁啊从呢个实实在呢个理论嚟讲咧，咁啊所谓表化啦，咁啊佛咧放光现罪就系、是、警觉啊，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千万粒唔好啊！在民真起妄，应该咧就是、要返妄归真啊！佛告阿难：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的业种自然而恶差罪，个诸修行人就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、诸天魔王及魔变所。皆由不知地二种根本错乱收集，即由于主沙的六成家障造经尘劫的终不能得，都云何二种阿难？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则今者以诸众生用贪缘心为自性者，第二者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得业今者即经圆明，能生之缘系缘所为者，佢由诸众生就为此本名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系往入诸趣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如来开示嘅第二科，名为正事二本啦。咁啊，即系佛咧到此啊，就系、是、正正式式。开字咁啊，二种根本，咁啊二种根本咧就系、是、生死根本，以共咧系涅槃根本。嗱，咁啊生死根本咧就即系上来阿难所执嘅七番嘅魔界，咁啊执着呢个攀缘心为自性嘅，咁啊上文七番破佢。妄想執著非是真實，咁就即係話破盡呢個生死根本。咁啊佛啊開示呢個常住真心性定明體，以降下文所謂十番顯見性啊係真實，就屬於開示啊呢個涅槃根本。咁啊佛開示。 生死涅槃呢两种根本嘅目的啊，在边度咧？就欲想令呢个行者啊，咁啊知道呢个生死过患心，咁啊从此舍而不用啊，就生死可了。咁啊知得呢个涅槃根本咧系真实，啊随顺修学啊，咁就菩提可期。所以不在此啊，就开示呢个二种根本，令我哋一个修行人啊知得呢如何去取舍，咁啊然后咧修呢个妙三观门，咁啊成就呢个菩提佛果啦。不佛告阿难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。就是业种自然的余恶他罪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佛开始一众生的颠倒因果。佛告阿难，那么佛跟阿难说，他说一切众生呢，就是在通这一方面来说呢，就若九法界的圣凡都名为他们众生。那么若是说个别来论呢，就是指这个三界的凡夫啊，总是迷真俗妄之流，那么一切众生吉从无此来啊，那么自从无此一念不觉以来呢，那么直至到今日你就好难啊寻到他这个头绪，那么他就无此来，那么种种就叫做颠倒啊，那么叫做颠倒呢，好像观理倒置，咁其实颠倒鞋就本来着嘅，佢将个当帽戴，帽就本来戴住个头保护个头噶，佢将个当鞋咁一着咧，咁啊佢就观理倒置啊，明白佢就颠倒啦。咁啊，譬如众生啊，自从有呢个妄执以来，所谓迷真俗妄啊，背觉合尘，于呢个无我法中啊。既有这个我法，这个身体不是常住，它就既为常住，这个身本来是为众苦积聚无一可乐的，那么它既为快乐，这个身本来是臭味不净，它就既为清净，那么这种就叫做种种颠倒啦。若是话出世嘅阿罗汉，佢于呢个常乐我净之中，佢哋执无常、苦空、无我不净，咁啊亦系颠倒。咁啊，若是话菩萨大士得了万法为心物，离空有二边，而别求中道，咁啊亦系颠倒啊。咁啊，六道凡夫就名为佢哋见思颠倒啊。咁啊，二正嘅阿罗汉名为佢嘅尘沙颠倒啊，菩萨咧就属于无名颠倒，所以为一切众生，包括九法嘅正凡啊，从无始来咧，各有各嘅颠倒啊，或种种颠倒，主要就系不了呢个万法为心。咁啊，业种咧，嗱咁啊，颠倒属于烦恼。始终的业种呢，就是这个作业之因，即是依这个颠倒的烦恼，那就作这个种种的业，就是为未来受苦果之因。那么凡夫以这个见思的颠倒，那么作这个有漏业，那么异性有尘沙颠倒，那么作这个无漏业啊。菩萨有这个无名颠倒，所谓别取二边，作这个亦有漏亦无漏业，或者是舍二边而别取中道啊，成为非有漏非无漏业。那么此个四种业呢，既犹如种子啊，就名为他们业种。那么种子不下则已啊，种子一下呢，咁就自然佢就会发芽，佢会长苗啊，乃至日后开花结果。咁就譬如我哋唔起呢颠倒烦恼心， 时啊，若是起呢个颠倒烦恼心啊，作呢个颠倒业啊，咁啊自自然然啊，就会感到呢个生死苦果，所以话自然。自然呢，就是依上来的烦恼，以共呢这个业力之因，咁就自然感到呢个生死之果。咁啊，凡夫作有漏业，咁啊自然感到呢个三界分断、生死之苦啦。不二性系作呢个无漏业啦，咁啊自然感呢个方便土变业生死苦。咁啊，菩萨咧就作亦有漏，亦无漏业，或者作呢个非有漏、非无漏业嘛，咁就自然感咧呢个十报土啊，未世变业生死苦啦。咁啊，既然烦恼、业力、苦果啊，咁啊三样咧都系有呢个连贯性啦，所以向下咧。就以呢个恶差罪果咧，系为譬喻。咁啊，由于时间到，向下文长就付于明日。